喂 ，Hello， 大家好， 系 系又到星期一啦，又齐人啦， 耶、 mm-hmm. yeah. ！ 系啊，我啲声系咪好 sexy 咧？ 哇，好鬼正！ 用咗呢支后备麦， 哇、哦，哇，啲 bass 咧， 系 哇， 咁 系我哋啲麦打晒柴啊，已经 系都唔知点解今次而家 系咁啊，但系呢支后备麦都好， 嗯， 点解咁讲咧？ 啊，手揸可以 唱 唱歌咁。咁唔使啊，俾呢啲麥電到啦。 係啦。 係咪啊？ 啲麥太中意我，成日都電。 係啦，阿 Candy 成日俾啲麥電到。 係。 漏電。 電翻咗塊面毀容就唔好啦。 惹電啫。 哇！梗唔係啦，好塊面揾食噶喎。 你放電啊！ 你快點。你塊面敏感啊！ 我塊面敏感， 系啊， 我個人好敏感嘅。 系啊，俾一電親啊，就係咁啦，冇辦法啦，咁嚇用到都繼續用啊。 嗯， 係啊，咁就今日咧，我哋就係、是、嗰、個主題咧就叫做嚇啊一代宗師奧歐啊。 邊個奧歐啊？定奧創？ 奧歐創啊！ 奧創。 奧創。亦都唔係呢個魔人布歐啊，係奧歐。 咩魔人布歐啊？ 係啦，或者叫做奧厄啊。 咩奧厄？ 厄瓜多爾，即 係叫厄爾 雷諾嗰個奧厄。 咩奧厄？奧厄 嚇，奧厄。咁我哋就叫做奧歐啊 ，hour。 hour。 誒，向呢個一代宗師一個偉大嘅。老師啊，音樂老師，小提琴嘅老師或者係音樂嘅老師致敬啊。 嗯 ，OK， 咁就有時咧，即係音樂或者做人都好啦，或者學問又好咧，一個好嘅老師咧，好緊要嘅。 哦，係噶，係噶，係 嘛？因為咧，我哋咧，我成日都講啦嚇，我哋人咧就唔可以教一啲自己唔識嘅嘢嘅。 嗯、 啊，雖然我哋好多時話自學啦、啊，自學啦咁啊， 得噶喎，有時候咁，即係去到最後，其實就算你所謂自學，都可能半桶水加到。 係啦，咁我哋但係我哋講一啲譬如啲專業嘅嘢咧，我哋就冇得自學嘅， 唔得呢啲。 即係有人問我，譬如拉小提琴可唔可以自學啦？咁我就話得，不過你可能要有幾百歲命先至得啦。 幾百歲命， 你先至即系慢慢摸啊，咁样咯。 你估你圣经里面嗰啲摩西啊，嗰啲啊？ 啊，亚伯拉罕啊。 亚伯拉罕 系啊，几百岁啊， 咁夸张啊！ 吓，亚伯拉罕简直系全上帝啦。 点解啊？ 系咪啊？圣经里边话人嘅寿命，即系讲上帝讲，只不过百二啊嘛，最长只不过百二，点知就喺创世纪后半段已经突破咗呢个上帝极限啦。阿伯拉罕已經幾百歲了， 哇！咁咪即係冚人一巴。 係啦，即係同樣係創世紀裏邊，前邊話最長百二，後邊就已經幾百啦。 突破咗上帝嘅極限，咁咪即係點啊？勁過上帝。 係啦，咁但係咧呢啲咧就好容易解釋嘅，如果你有讀神學嘅話。 點解釋啊？ 即係神學就係呢個專業嘅搬龍門啊嘅學問嚟噶嘛？ 真㗎？ 係啊，好簡單嘅，好簡單嘅啫，就係嗱嗰。上帝講嗰百二咧，就唔係人類講嗰百二， 哦， 係啦， 哲學啊，突然間 嗰幾百歲咧， 即係佢哋可能三個月就一年啊咁 樣。嗱，有可能個地球嗰、那個即係開創世嘅時候個地球咧轉得咧個速度就唔同嘅， 快 轉得快啲， 唔知 係啦， 即係公轉係 唔轉轉得慢啲， 轉得慢啲 嚇，咁就百二，咁咧到咗亞伯拉罕嘅時候咧。就轉得好快啦，係嘛？咁啊轉咗五百個圈咁樣啦，係 ，so， 係啦。 咁而家 其實佢得三十歲命嘅啫， 嗯哼 嚇。但係個地球轉得好快， 嗯 嚇，一日轉好多次。 咁我哋而家係咪算係轉快咗 啊？我哋而家 所以啲人類壽命長咗咯， 係啦，冇錯啦，又快翻啦而家。 勁啊！ 前嗰排又唔好慢啊，譬如中世紀好慢咯，啲人 係咯， 幾廿歲咁樣， 幾歲死埋 嗱？譬如莫扎特嗰啲卅幾歲就死，可能其實擺翻而家百二歲噶啦。 喂，但係可能卅幾歲好長命噶咯。 係啊，嗱，咁又點咧？咁樣解釋 係啊， 又或者可能係阿伯拉罕咧？咁你話喂，冇人幾百歲咁長命啊？咁樣就算醫學再昌明都好， 嗯 嚇、啊，或者嗰陣時空氣好咧。 是不是 空氣好有點 那肯定的 又沒有 cancer 又不成這樣是不 是為什麼沒有 cancer 但不是喎古埃及都有喎據聞 是嗎我不知道這個 就是就 但我覺得從古至今應該 不如這樣啦 這件事、就是、 最終極答案就是 是不是 上帝講的八二歲呢就真的是八二歲跟住聖經後面講的幾百歲呢就是神學上面的幾百歲或者文學上面的幾百歲 哲學上面的幾百歲 是啦就不是真正的幾百歲那就定了咯、 哦、 是的可以了是這樣解的了、嗯、好、初初聽呢就是介紹回我們一開頭很醒神 的演奏呢就是、 嗯 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的第三樂章那就由 Misha Elman、 哦演奏 那個光頭佬、哦啊、他後生應該不是光頭的、 哦、 都不是我看過都後生一點他都光頭 你說起光頭佬、哦、我想起范志登 是不 是啊是不知道為 什麼、 哦、他又是光頭佬 不要提的這些是 legend、 嗯嗯、 不能夠 OK legend legend legend 你不一陣說說一下又說什麼榴蓮什麼什麼要認識攞把水果刀咁，又系光头， 插把字算啦。 吓，失敬失敬， 失敬失敬，真 系。系我哋讲起老，我哋讲起老师咧，就好紧要。我哋教唔到自己唔识嘅嘢嘅， 系 咁就有一个老师咧，即系去好好咁样引领你咁样， 伯乐咁样。 系啊，因为嗱，尤其是譬如我哋今日咧就讲呢个小提琴老师咧，就更加啦。嗱，拉小提琴。你就算話可以摸出嚟咧嚇，但係你咧即係冇咁長命啊嘛。到你八十歲摸到出嚟咧，你都發覺你都嗰頭近噶啦嘛。 手咧就埋拉乜鬼琴 啊？係啊，咁啊人類嘅最大嘅即係比起動物咧嚇最大嘅分別咧，我相信就唔係話有靈魂冇靈魂啊呢啲啊，或者文明咩呢啲有啲你都知咧，有啲人野獸咁噶嘛。 係啊，誒嗰啲冇睇。 我諗人類。即是有样嘢动物突破唔到咧，就系咧就又唔系学习能力喎。 嗯 嗯， 因为有啲动物咧，啲学习能力啊、解决问题啊都好劲嘅。 可能劲过人类。 系啦，冇错啦，系啦。即系我哋而家嗰啲细路仔啊，咁样吓，唔系好解决到问题嘅啫嘛。 苹果都系。白色的 嚇咩叫蘋果白色啊？ 咩蘋果白色啊？ 冇自理能力咯，因為個蘋果本身批咗皮嘛。 哦，冇、yeah, 皮嘅， 冇皮嘅，所以 咩嚟噶咁嗰件？ 即係所以佢見到個紅色或者青色嘅蘋果，佢會有恐懼啊。 係啦， 喂，咁嘅咩嚟？我唔食啊！呢啲 西瓜，西瓜唔係綠色嘅喎。 呢啲我唔食啊，接受唔到咯，紅色 嗰啲係啊， 嗰啲啊， 類似。 OK。就係咁啦，咁咧就透過人類咧最大分別咧就可以將啲知識咧記錄落嚟， 嗯， 一代咁樣流傳落去。 嗯，我哋有文字。 嗱、okay. 莫扎特冇咗佢嘅老師咧，佢肯定唔會變一個莫扎特啦，係嘛？ 嗯。 啊，透過佢老豆，跟住佢老豆教唔掂，又揾啲名師去教佢咁樣。 嗯。 咁所以我哋睇到莫扎特咧就會有好多學。社交享樂咧有前人嘅影子嚇、啊，海頓啦、啊，啲、mm-hmm. 琴嗰啲 Clementi 啊、Scarlatti 啊咁樣嚇、啊，即係受一定係受佢嗰個時代之前嘅人影響，或者當代嘅人影響咁樣、mm-hmm. 啊，受佢嘅老師影響。咁、mm-hmm. 到佢學咗之後咧，就先至可以再創出佢自己嘅風格出嚟。 嗯、 mm-hmm. 啊，咁啊即係成為一個少年莫扎特啦，係咪 嗯， 咁就即系最终就成为几百年被人歌颂嘅伟大作曲家、音乐家啦。 嗯， 系咪啊？如果冇咗呢，我哋从来都冇见过有一个女人咧系石头爆出嚟，或者我哋用古人嗰种谂法系叫天才啊，即系佢哋嗰个天才嘅概念咧就系、是。即係唔係講 talent 嚇、啊，即係講 genius， 即係佢哋個概念就係、是、即係結合宗教噶嘛嚇，咁、就係由上帝賜予嘅一啲好 gift 咁樣嚇、上帝賜予嘅一啲才能，即係好似嗰個人咧就乜嘢都唔使做咁樣嚇， 咁就嗰啲能力啦。 突然間上帝一嚿嘢咁樣，係、哎、塞落去啦咁樣嚇， 嗯 嚇、啊，即係好似聖靈感人咁樣，誒、嗯哎、塞落去咁啊，咁佢就有嚿嘢啦， 係好似 X-Man 咁啊， 係。咁但係咧， 天生嘅， 就算莫扎特都好啦嚇，咁、啊、誒、都冇人啊。即係你發覺佢都有一個學習過程啊， 嗯， 啊就係咁啦，嚇、 嗯、 咁、啊、就即係現代就對呢個天才嘅解釋會好少少啦嚇，即係以前就解釋唔到啊嘛，啊呢、這個、 哦、 譬如 Manoel 咁死肥仔點解細細個咁樣嚇、啊，一路打波玩千秋咁樣係嘛，咁住就大拉琴就咁成熟啊咁好咧咁樣嚇嚇，咁、啊、我哋即係以前嘅人就覺得真係唔知。即係個天度塞嚿嘢俾佢咁樣， 嗯， 咁但係我哋而家發覺就唔係嘅，咁即係佢本人我諗都有，即係可能如果真係要夾硬講啲基因定咩咧嚇，咁啊應該唔係音樂嘅基因，可能係譬如專注力啊嗰啲咯， 嗯， 係啊，咁啊有啲人啊真係比較差啲嘅， 哦會啊， 即係譬如學習。即係即係散漫啊咁樣啦，冇專注力啊咁樣，或者好中意享樂啦咁樣。咁但係可能佢嘅天才又喺玩嗰方面咧， 可能係 嚇，即係有啲人誒， 大部分人都係 乜都唔得咁咯嚇，但係某啲嘢得噶嘛。不過大部分人咧就係乜都唔得，連玩都唔叻。 哦， 玩都玩唔～得唔准氣、 嗯，玩都唔專噶嘛，係、嗯、咪、嗯、大部分都係咁啊嘛。 會啊，我都 係啊。佢話佢中意打機，打機都唔叻。 我唔中意打機，因為咁 就係、 是、因為我 打 機唔 得，所以要成日打。 嚇、啊！唔係我調轉，我得唔中意，咁即係打得唔叻，我唔打啦。 即係好似有啲人咧，好中意時裝 fashion 咁樣啊嘛， 嗯， 麻成日刨嗰啲時裝嗰啲資訊啊，又話敢襯敢襯啊，嚇話呢條雞毛襯嗰件披肩啊咁樣噶嘛，咁、 嗯、 但係就著得好核突嘅，身形又差， 咁、哦、自己個身形啊最緊， 即係又矮啊，跟住又個樣又衰啊，成條魚咁嘅樣啦， 咁 跟住襯埋啲衫咧，咁啊即係啲衫就好時尚，但係襯咗落去咧。就唔靚咁啊！ 咩最緊要適合自己嘅衫咯，會話。 咁可能冇天分啦，即係即係成 衫方 成日住，成日都留意嗰方面嘅嘢，但係都唔叻。 係嘛？ 咁好多人都唔叻噶嘛，你知啦。 係嘅，係嘅。 即係成 衫呢啲。 嚇，或者成日中意，即係有啲人好中意打 war game 啦。 啊！ 但實際上打仗都唔叻啦。 可能他以为打仗但是当然没实战过啦， 没实战能力，是吧？那么就是，我想这些是最大部分，但是很多人可能其实锻炼少居多的，又或者没有一个好的老师，那么音乐呢，就是跟体育各方面，即係體育都可能你都係要，即係你打籃球啊，就算即係有啲身材上面嘅限制啊。 不過真係覺得有少要話有少運動細胞先得喎，打籃球呢啲。 係嘛？ 係啊。 咁啊，不過細胞呢啲嘢又係可以嚇、啊、鍛鍊嘅，肌肉都有得鍛鍊啦、肌肉嘅細胞都有得鍛鍊啦、 但係有啲人可能佢嘅基因。有時候就係個基因，即係例如你講專注力呢啲，即係可能特別出色。咁佢就可能運動細胞方面比較出色。咁正常可能訓練員即係可能都唔夠佢好，因為佢本身基因嗰方面出色啲咯。 唔係喎，我見有啲僆仔身形麻麻地啊，但係啲運動細胞咧又唔知點解好勁。喺機鋪嗰陣時咧，即係玩嗰啲唔知咩，即係圍住一個圈咁啊，係咁捽咧嚇。 捽咩？ 即系有个 mark， 即系嗰啲机我唔知咩，我睇咗我都唔知系咩嚟 嘅。我都唔知道。 即系我嗰日睇戏之前咧，咁啊，走入机铺度观摩下啊嘛。 系。 即系挨下时间又未入得场啊嘛。 嗯。 见到嗰啲人围住个，即系喺个机前边有个圈，咁就啪啪啪啪啪咁样咧，玩到出晒汗咁样咧。 好似有， 我覺得好勁喎！ 有見過有人玩呢啲遊戲，但我唔知咩嚟，可能都係聽住呢啲拍子喺度啪啪啪， 就諗緊個機部咁嘈，你聽到啲咩？ 但又唔似係嗰啲音樂嗰啲 game 喎。 是 嗎？你話即係嗰啲有音樂嗰啲咩打大打太鼓啊，成啊打鼓啊，嗯、有啲係跳舞啊，都知佢做乜啦，對住畫面喺度跳，嚇扮下貓貓咁樣，啊即係跳周庭嗰啲舞咧、嗯。 但我估嗰啲真係聽過噶，不過咧可能佢已經訓練到咧唔使聽歌個境界咧，即係佢因為其實機譜裡面咧佢。可以有個插位可以插佢 headphone 嘅。不過咧，啲人咧係練到熟曬，跟住就 好勁啊！嗰啲打機打到戴住去勞工手套打， 哇咁誇張！ 因為係咁拍，可能會損啦、啊、隻、嗯、手，跟住隻手啊快過李小龍嗰啲手啊， 嚇死我！ 係咁發，哇簡直 哇都唔知即專注注意力喺曬嗰度。 即如果去即係將佢呢啲咁嘅。專注呢啲才能擺喺第二度，即係發達啦，真係 無前途無可限量。 係啊，冇錯啦，係啦。嗱，我哋頭先講咧，嗱就咁啊，即係人咧就好在就可以將啲嘢一啲知識可以傳承啦。咁、 嗯、 我哋今日講呢個老師咧，阿奧歐老師啊， 奧歐老師 嚇，咁就即係肯定偉大過呢個蒼老師噶啦嚇，咁就嚇。即係教曉你好多嘢啊！真係，大家即係老師咧，即係可以教曉你好多嘢嚇，有啲人生嘅道理啊咁啊嚇。 哦，都係噶， 即 係 包括蒼老師都係啦嚇。 嗯，人生嘅道理， 陪住你成長咁樣啦嚇，有啲人 童年回憶 係啦，冇錯。咁咧就啊奧歐歐啊嚇，咁就佢就犀利啦，即係佢咧。冇一個老師咧可以教到咁多全嘅學生出嚟咧，就而且個個都獨當一面嘅喎。 係唔係都係因材施教咧？如果咁樣嘅，係 嗱，佢唔係一種倒模式嘅方法嚟嘅喎。 嗯， 啊咁就雖然咧，佢就嗱1845年嘅人啦，咁佢輕輕講下佢嗰啲嘢先啦嚇。咁啊，即係同嗰啲 Anton Rubinstein 啊、Nicholas Rubinstein 啊嗰啲又好 friend 啊，夾下 chill 啊咁嗰啲。咁啊，Nicholas Rubinstein 就創立咗呢、這個當時係聖彼得堡 Conservatory。 哇！ 啊，咁就即係100年前啦嚇，咁就。百幾年前啦，咁就即係都算係呢、這個音，跟住就揾咗阿 Ava， 亦都去任教咁樣。 哦， 咁就再講翻前啲，即係佢做嗰啲有啲演奏生涯啊，咁就又唔算好出色嘅啫，本身佢喺做小提琴家嗰方面。 嗯， 啊，咁但係即係食過下夜粥，見過世面啦嚇。啊，咁就同阿 Bams 啊，阿 Bams 個啊，唔係 Bams 老婆，我成日都當咗 Carol 係佢老婆，即係幻係 Bams 嘅幻想對象，舒曼嘅老婆嚇 ，Carol Schumann 嚇嗰啲，咁 Carol Schumann 就幫佢伴奏過添啦嚇，咁就即係見過 Winiarski 啊、Fred Don 啊、維爾當啊， 哇！真係古人嚟噶喎， 係啊，即係嗰啲嚟嘅， 係啦， 嚇咁就佢個生涯就後來即係去咗聖彼得堡啊，咁樣撈咗一排咁樣嚇，咁就作為獨奏家咧，就啲人成日將佢同 Winiarski 比，咁就啲人就 prefer Winiarski 哦， 啊咁就覺得佢都係弱啲嘅喎，咁樣嚇，咁。但係跟住咧，佢又有係同阿我時序可能有啲錯嘅嚇，唔好理啦嚇。咁啊，亦都即係，但係最主要咧，我諗佢嘅最大突破咧，就係同阿 Joachim 啊嚇搖阿肯啊嚇，咁即係 Brahms Finding Concerto 寫即係協助布拉姆斯寫嗰個小提琴協奏曲嗰個搖阿肯咧嚇，咁就喺佢個身上去啊。Ava 就講咧，就係喺佢身上學到咧，就唔淨止係技巧上邊嘅嘢啊。咁喺德國咧，啲人咧好注重咧個 musicality 啊，即係嗰個音樂性啊，嗰個音樂要發揮嗰個音樂家嘅一啲精神層面上邊嘅嘢啊，咁樣啊。咁 而呢一啲咧就可能係當時嘅佢咧就即係、就是、比較欠缺嘅。 嗯。 啊，咁就喺佢嗰度咧就學識咗一啲，即、就、係、是、知道哦，原來玩音樂唔係隻手喐得快咁簡單嘅。 嗯、 啊！又講黃雨佳啦嚇，啊，即係可能就喺 musicality 嗰方面未係一個大師級數啦嚇，隻、啊、手就好，隻、哦、手就好勁噶啦 嚇， 咁、啊、就OK， 咁啊一大堆啦，唔算好成功啦嗰、那個演奏生涯，咁、俾 Nicholas。Rubinstein 咧拉咗去、啊、就任教，咁即係都可以講係呢個現代嘅、音樂學院方式嘅音樂教育嘅一個、即係初期一個開始嘅咁樣。咁、因為以前咧嘅我哋而家就成日覺得即係學音樂都係即係要喺音樂學院啊咁樣嚇，攞個 master 咁樣啦。咁就啲老師啊，全部係喺個學校裏邊。咁但係以前咧就唔興呢味嘅。嚇、咁就即係好似師徒制咁樣嘅。 師徒制。 嚇、咁就老師同學生個關係咧就好親密嘅。 嗯，親密到變咗老婆 咁。哦，都唔少嘅呢啲例子。 係、啊。 係啊。嚇、咁就。即係會有啲，但係佢哋呢一種關係咧，佢哋更加了解到每一個學生嗰、那個性格，咁、甚至咧嚇、啊，即係佢哋嗰個家庭係點樣？嗱咁 ，Ava 嘅學生好多啦，咁最出名咧，我哋首先好多人識嘅就係呢個 Michelle Elman 啦，你啱啱聽呢個 Elman， 咁、就。即係以佢嘅風格啊，同埋優美嘅聲音，即係見稱。 嗯。 咁佢仲出道早過 Hyphus 嘅。 嗯。 嗱， 由 Hyphus 就係佢學生啦。 嗯。 咁啊，仲有 Milstein 啦。 嗯。 啊 ，Sibelius 啦。 嗯。 Oscar Samsky 啦。哇，講起即係點可以出到咁多人大師添？ 嗯。 嚇、啊、咁就尤其是 Milstein 啊、Hyphus、Elman 咧呢啲啦嚇，咁就而且個個都唔同款嗰度好嘢喎，嚇、個個啲風格咧唔同款，我哋一陣咧可以再慢慢去再聽，我哋聽多首Michelle Elman 嘅演奏先，聽首佢後生翻少少嘅啦，啊頭先嗰首咧都係即係。都好好聽，好有音樂感嚇。咁啊，即係技術方面咧，就可能退步咗少少，不過都冇乜所謂啦嚇。音樂嘅嘢嚇，我哋聽下呢個 Wieniawski 嘅Concerto Number Two， 都係想聽佢拉曼諾章好正啲嚇，同而家嘅人係有啲唔同喎。聽下。 哇，機件故障啦！ 係啊，突然一會，突然窒一窒添。 嚇！呢個跳線啊， 係啊， 跳線你見過未啊？ 嚇！見得多嚇，點跳法啊？跳線點跳 ？iPad 都跳線，你見過未啊？ 嗯，誒少啲咯，少啲。 嗱咁啊，聽著咁多先啦。 嗯， 係啊，我都唔想啊。 嗯， 冇辦法啦，佢唔聽話我。 係啦，補翻俾你咯一陣。 補啊，好啊。 係咪有得補嘅？真係。 嚇！咁就嗱 ，Elman 一拉出嚟， 嗯， 一老鬼咁聲嘅， 都唔係現代人嚟嘅。 係嘛？你聽到好似講嘢咁樣， 嗯， 你講有啲嘢講咁樣，嗯，但係透過個小提琴咁樣拉出，即係講出嚟咁樣嚇， 我好中意呢種 或者唱出嚟， 嗯， 做法我覺得 係咪啊？ 嗯， 嚇咁就 機械化喎，真 係。咁啊，另外個特色咧就係嗰啲速度咧，就即係啲老鬼都係咁噶啦，拖長縮。即係縮短啊， 都有啲慢慢地咁樣 偷拍啊咁樣嚇。咁不過佢哋有一個規矩嘅，就話即係借咗就要還嘅。 哦， 你明啦 ，Candy 呢啲， 嗯 嚇，好似講交功課嗰陣時。 講交功課嘅時候走咗去食好西，然後就要還翻啲時間， 係啦，即 係 又要衝翻啦， 係啦，係啦，明白。 借咗又要還嘅， 係 啊。咁有啲啊話咩要 within four bar 啊，咁啊 four bars， 咁啊四個小時又要補翻啲時間。 嗯， 咁啊，即係佢哋有啲咁嘅，即係我成日叫做即係好似嗰啲叫咩大老官咁嘅風格啫。 嗯，大老官， 即係佢而當時嗰啲演奏家就真係大老官嚟啦。 嗯， 係啊，你唔可以拍佢屎忽啊！一拍佢攞油，佢即刻哇，即刻殺 你 全家。嚇！ 好似馬咁樣拍佢屎忽，佢一腳後腳踢死咗。 好似羅技咁樣咯。 係嘛？羅技點㗎？ 羅技真係俾人拍個羅啊！ 嚇！點解要咁做啊？點解要拍人羅？ 羅文啊！ 嚇！ 羅文又是整個大老官咁啊嘛，行出街品字型啊嘛，同兩個左手。 嗯， 品字型。 係啦，跟住佢個樣啊，著住件個人又矮啦，咁啊，即係著住件，即係咪以前啲人都唔係好高啊嘛。係。咁啊，即係著住件長褸啊咁樣咧。 我諗起陳百強。 跟住擔住佢口煙定 長褸 咩？即係個樣直情嗰種氣派啊！ 大老官氣派。 係啊，就係你睇緊呢個《幾許風雨》個 MV 嗰個樣咯。 幾許風雨係咩啊？我細我唔知喎。 咪瞓下街邊，瞓下公廁，盡是當自然喎。 我唔知啊。 係咩啊？ 唔知。 一生之中誰沒痛苦，終於黐咗線嗰個喎。 我唔知 喎。啊，嗰個唔係，嗰個唔係羅文，嗰個羅人。sorry。 但我幻想到嘅係嗰啲。 光加熱就等於火。啊，火加歌就等於我。 嗰個 MV 裡面嗰個。 我要歌再加上你，温度將提高更多。 頂唔順喎。 Hey， 就唔係嗰個 look 平時。啊，即係平時就冇咁妖艷嚇，咁就即係行出街，即係成個大佬官咁遊下咁樣，大佬咁樣啦，總之 嚇，有氣場嘅， 有氣場嘅，即係助手品字型後邊咁樣嚇跟住，即係類似呢個咩 F18 戰機咁樣護航咁樣啦，係啊， 係啦，理解，明白， 係啦。 咁點解可以俾人拍到裸油嘅？ 唔知係郭文輝定邊個啊？ 即係玩嘅，我開玩笑。 係即係懶 friend 咁啊，裸技咁，跟住俾人嚇粗口問候啦，當然。 梗係啦，你拍膊頭人哋都可能鬧你啦，何況拍個裸油喎，唔係個個得噶嘛，何況。誒， 同埋佢哋好重視呢方面嘅。 嗯，唔係個個拍得。 係因為嗰個屁股咧。即係佢哋相信係有個靈魂喺嗰度啊！ 講笑啫嘛！ 啊，即係唔拍得噶，衰三年啊！ 衰三年 就係咁， 真係㗎嚇！ 唔係我哋 即係咁嘅傳說嘅， 即係我哋以前即係有好多習慣，我哋而家冇咗啫。 哦，即係咪喺泰國俾人？ 即係泰國都唔摸得頭啦， 摸咗個頭衰三年。 係啊，你撳住佢個頭喎，唔得㗎。 死梗啊！ 係啊， 嗯 嚇。即係乜都得，撳住個頭就唔得咁樣，有個神靈喺個頭頂啊嘛。係嚇，即係呢啲我哋即係啲習俗嘅嘢，我哋就即係要尊重嘅。 嗯 哼， 咁但係 Elman 咧嗰個年代就真係喺佢嗰個年代，音樂家就真係成個大老官咁嚇。咁而佢嗰個風格亦都有好多佢嘅 個人風格喺度。 嗯 嗯，咁就我哋初啱啱咧一開始嘅時候咧播咧貝多芬 concerto 咧，中間有個 cadenza 嘅華彩樂段咧，即係啲協奏曲好中意啦，華彩樂段 cadenza， 即係中間有一段就留翻個樂隊冇曬嘅， 嗯 啊咁就得翻嗰個演奏家咧喺度。一條友在拉的。 哦，原來那個就是叫 cadence。 而那段東西呢就是可以自由插入的。 哦。 哇，怎樣自由插入啊？講到。 就是說呢，貝多芬 concerto 中間那個 cadence 可以是不同人寫的。 哦。 哇，這麼過癮 啊。是的，沒錯。 那就有很多不同的 版本。 版本咯。 是的。咁而 Elman 頭先嗰個咧，就係佢用翻佢老師 Hour 嘅版本啦。 嗯， 嚇咁好多時佢啲學生都好中意，即係可能好尊敬老師定咩啦嚇。Hives 都係用 Hour 嘅 Cadenza 貝多芬 Concerto。 嗯， 但如果以前嘅小提琴家係咪都會自己寫翻自己個段又自己拉㗎？ 會㗎。會的，有些會咯，係啦，嚇咁就譬如Chrysler 就個貝多芬 concerto 就用 Chrysler 嘅 cadenza 啦，用翻佢自己，咁但係佢自己作曲家嚟啊嘛 ，Chrysler 作幾多歌仔先得㗎？係 啊， 嚇咁我哋今時今日有時有啲演奏，譬如好似Frank Peter Zimmerman 啊個貝多芬 concerto， 之前嘅錄音就用 Chrysler 個版本咁樣，個 cadenza。即係中間嗰段匹煙啊，嚇明唔明啊？ 明白，明白。 一用匹煙即刻明啊！ 匹煙嚟，係 啊，係 可以。 匹煙係好緊， 即係覺得唔同。 中間有段匹煙嘅，有個 extension 啊，extension 都理解。 係啦，嚇咁就即係嗰段嘢咧，你可以即係俾到個作品有。 仲要 open source 添，係咪？ 係啦，open source 你可以自己改，係啦，冇錯，係啦。嗱，咁啊明啦，大家嚇，即係因為有啲人係唔知道咩係 cadenza， 即係 not exactly 係咁啊，但係大致上啊，你都明啊，類似咁樣，係啊，就係咁樣嚇。咁佢哋用翻 Hour 嘅版本嚇，咁我哋。嚟緊我哋都會有好多即係 Hour 嘅 Arrange 嘅有啲作品啦，咁尤其是佢啲學生好中意用添。嚇，我哋不如再補翻段阿 Elman 嘅錄音啦，好唔好啊？ 好啊， 夾鋼琴仔啊，好唔好？ 嗯， 好啊。Thank you. 哇，完全兩回事啊！呢啲 簽證啊，又係 佢另一個學生咧。即係我諗呢啲 taste 咧，都係透過老師都係帶到俾啲學生。Hyphus 又中意拉呢啲嘛 ，Mendelssohn 係 嚇，咁就又有拉呢個曲目，但係兩個款嚟嘅，完全拉咗出嚟。 係 兩個都係阿華學生，但係完全唔同款啊嚇。咁但係阿華咧。即係作為一個教育家啦嚇，咁佢就擺到 Mendelssohn 都幾高喎，嚇咁就三大小提琴協奏曲就係貝多芬、Brahms 同埋 Mendelssohn， 嚇咁就係佢嗰個年代，佢話佢就再膽拖呢個仲有一首嚇布魯克嘅咁樣嚇。話都唔錯嘅咁樣，咁就冇俾佢試入三大嚇，咁就仲有首 Scottish Fantasy 布魯克嘅蘇格蘭幻想曲嚇，都係佢嗰本佢有出過本書啊嘛，咁就有講到呢啲曲目，咁佢就都 weight 到個作品好高，咁而呢啲曲目你睇 Hyphus 就拉曬啦，嚇即係。蘇格蘭幻想曲啊，呢啲嚇咁就Mendelssohn 就阿華咧就同即係亦都有誒，佢認為啊 Mendelssohn 應該話德國嘅，你知 Mendelssohn 喺萊比錫噶嘛嚇，咁佢就認為咧萊比錫咧個音樂嗰個 culture 個重要性咧，呢個城市咧就重。即係勁過柏林啊、倫敦啊嗰啲咁樣嘅，嚇咁就柏林啊、維也納啊 ，sorry 佢講，嚇咁就即係係重鎮啊，音樂重鎮，咁都我諗都明佢點解咁講嘅，因為 Mendelssohn 喺嗰度都有好多嗰啲音樂節啦、啊，同埋掘咗好多即巴哈嘅首演啊咁樣，嚇咁就Mendelssohn 的 Concerto 啊，亦都係即係嗰度首演啦嚇。咁就由Federal David 啊 ，Duffy 啊，應該係 Duffy，我哋叫 David 啦。 Duffy 咁就 Duffy 嚇， 係啦 ，Duffy 定 David 嚇，即係我哋英文叫 David 啦。 哦，咁叫 David 啦。 係啦，咁就嚇 Duffy 啊， 救命啊！ 嚇，即刻好似講緊外語咁啊！ 外星語定 係 Davidoff 啊啊咁啊咁就佢都有合作過啦，有相遇過啦，大家啊咁，所以即係諗起呢度都怪得啊後來啊 David 嗰隻琴咧，即係首演 Mendelssohn Concerto 嗰、那個。那個 concert master 萊比錫 concert master， 嗰隻 Del Jesu 咧就落咗喺經過阿華手上咧，就俾咗 Hyphus 喎，嚇、即係海，所以海費茲點解買嗰隻琴？我諗即係一來猶太佬， 原來老師有佢信得過， 因為而另外嚇、即係老師幫佢揾翻嚟，佢更加嚇。即係佢都好似幾尊師重道咁啊嘛， 珍而重之。 係啦，咁啊，兼且仲有朵咁樣啦嚇。嗱 ，Mendelssohn 小提琴協奏曲首演就係用我手上呢隻琴噶啦，咁樣嚇、有啲歷史咁樣一路傳落去。可能就係咁。雖然嗰隻琴就好鬼殘嘅，嚇、咁就甚至真偽都成疑啊。咁就係、是，但係都係好嘢嚟嘅。咁聽佢拉就知啦，係咪？就係咁啦 ，Misha Elman 嚇、咁就係好早出道嘅一個，即係都算係算唔算第一個紅，算係最紅噶啦，係嚇咁就仲早過 Hyphus， 咁就我不如再聽多一段仔嘢好嘛？ 好啊 ，Misha Elman 嚇、因為我哋成日都播好多啲 Hyphus 啊咁啊嚇，咁啊好難揾啲機會播 Elman。 好啊！ 呢段不過好似都播過，聽下啦。 好好聽， 好好聽， 係啊！呢啲歌咧就啲歌仔啊，呢啲小曲咧就喺音樂廳裏邊出現嘅次數就買少見少啦。而家 即係而家成日都拉埋啲大曲，即係都 拉柴啊、拉西啊、神犬拉西啊，拉啲大協奏曲啦，主要都係。 冇辦法，要養起班樂團啊嘛。 嚇 ，recital 就即係有時即係可能嗰啲大奏鳴曲為主啦。 嗯。 嚇，但大茶飯嚇，咁就好少見拉啲歌仔嘅，全晚都拉歌仔更加少。 嗯。 歌仔通常都係當加長嘅時候，即係叫做咩 ？Encore，sorry。 是 但是都少啊，有時啲人都係拉啲技巧性嗰啲作品啊，咁樣嚇，玄技嘅作品啊，咁樣嚇，咁即係呢啲嚇，呢啲藝術咧，即係好似慢慢流失咁樣。 咁啊， 咁啊，其實好多歌仔好好聽。 我都覺。 係啦，就係咁。咁而且好難拉添。 可能因为难拉，要准备得耐，所以就不拉。 我想是最重要是在技术上面未必是最难的。即是你说体力啊、技术啊，即是如果跟那些柴啊、bumps啊那些比啊，西啊那些啊，西伯流士啊，即是都不会难得过那些。但是即是它难在什么呢？几分钟的歌仔就要在那几分钟到决胜负，吸引到人。 個音樂感， 個音樂感啊 ，style 啊，咁樣可能而家啲人唔夠 style 啊，係啊，即係唔型啊， 個個都差唔多咁。 係啦，咁就即係係好難嘅。你話一套大片啊，固然就難拍啦，大製作咁樣，又撞船，又撞冰山，又即係冧樓又成咁樣，嚇又崩墟咁嘅場面咁之類。咁但係一條短片亦都好蝦人拍喎。 哇！短片係 嘛？幾分鐘要你拍得好咧？ 超高難度。 係咪先？即係幾分鐘就要決勝負喎，又要好睇又要成喎。 好多大片啲 trailer 好睇過套戲噶啦。 即係你話要嗱幾？短短一條 trailer，就真係佢要拍咗好 Q 多嘢，先至可以剪到埋到一條嚇一分鐘嘅片嗰度。 分成兩分鐘咯。 嚇，即係裏邊咧，全部都係精華所在嚟噶嘛。嚇，啖啖肉咁樣啊。嚇，咁啦，但係你諗下，即係啲歌仔有時就係咁啦。嚇，好短嘅一個曲目，但係裏邊即係你考曬你即係各樣嘅嘢，你啲風格、你音樂表現方式啊咁樣。咁啊，有啲就甚至即係啲技術同埋啲音樂性同時間都係一個考驗咁樣。嚇，攞你命嘅就係咁啦。咁另一個可能即係以前點解興咧？因為嗱留低呢啲錄音咧，有啲好早期嘅錄音咧，嗰陣時啲錄音嗰啲 個時間啊短啊，嚇，尤其是世紀初嘅時候，嚇，即係一個即刻嘅即刻落一個一個立嘅碟度啊，咁嗰啲咧，嚇，佢個長度時間有限制噶嘛，嚇，如果你睇嗰套1900嗰套戲，你就知啦。嚇、啊！即係攞埋上船去咯，幫我鋼琴家攞啊嘛。 嗯。 嚇、啊！即刻咁樣有個大喇、大大嘅，好似個喇叭花嗰個桶咧、個留聲機個桶。咁、但係就駁住個唱針咁樣啦、就喺度即刻片啊。 嗯。 嚇、啊！咁就係嗰個時間就唔可以太長啦。 嗯。 咁但係即係所以就好適合錄歌仔咧、短曲咧。 嗯， 咁就到後來電器錄音咧、，electrical 嘅 recording 出現咗咧，先至有啲多啲 concerto 嚇嘅錄音，成個 concerto 或成個 symphony 咁樣錄出嚟咁樣。嚇、咁但可能因此就造就咗嗰陣時有好多歌仔嚇，唔係錄咩啊咁樣嚇，錄Bams 啦咁啊，哇唔得喎咁長咁啊。分開好多隻碟喎， 咁咪要啲作曲家會唔會都因為咁要，即係將個曲作短啲，等佢符合翻嗰啲黑膠碟嗰啲長度。 哦，初初冇嘅， 初初連極碟都冇咧。 你諗下柴嗰啲，佢都冇顧錄，冇顧錄音嘅，係 嘛？ 甚至冇顧人感受啊，拉嗰、那個，啊，Bams 嗰啲都唔顧人感受噶啦，係咪啊？係咁。係咁啊 ，Pedro 係咁爬上爬落，爬上爬落咁樣嚇，幾辛苦先得噶？係咁拉，係咁拉嚇，但係又俾啲小提琴家拉到好聽出嚟，真係唔簡單嘅。係 啊， 係就係咁啦。嗱，咁我哋 Elvin， 我哋就唔講住啦，又嚇、我哋講另一個啦。呢一個咧就比較少提嘅嚇，咁但係咧佢就。點解咁少提呢？咁就因為短命。Ava 嘅學生咧有個好咧，我頭先話個個都獨當一面，個個都有唔同嘅風格啦。仲有咧，冇乜邊個學生係黐線嘅。咁譬如 Carl Fresh 咧，即係亦都係一個好著名嘅小提琴老師咧，就啲學生真係教到黐線咧。 點樣黐線？ 咁唔知係個學生本身黐線定係即係。好似黑石咁啊！我哋之前播過有個叫黑石嘅黑石， 點啊？黑石 得半張黑膠嘅啫嘛，全世人嘅錄音， 哇！ 又好勁嘅，啲震音好快好快，有啲神經質嘅，但係就、即係無可否認就係技術啊、聲音啊都係堅嘅，咁、但係就即係精神病啊咁樣嚇，咁、就好似廿零歲瓜咗啦。 哇！搞到咁啊！ 或者逼得太緊咯，可能係 Carl Fresh 嗰種方式。咁、就，但係Ava 就似乎真係每個學生都有佢嘅一個世界啊。咁、我聽啲人講咧，就佢除咗將音樂啊、技術啊，即、就、係、是、教俾學生咧，佢仲要佢哋睇書喎。 睇書 係啊，同埋學外語啊。 嚇、 佢哋要佢哋即係要明白呢、這個世界嚇，唔、同嘅文化， 真係訓練喎、訓練一個人喎、 即係啊，等佢哋個世界咧，即係比較廣闊啊！即係你個成日話拉咩匈牙利舞曲咁樣，你啲咩係匈牙利先咁樣嚇？即係佢都要將呢、這個個世界咧，就係帶俾佢哋。咁 Ava 佢本身佢亦都 tour， 即係都走勻好多地方啦嚇。咁、就喺呢、這個德國啦，咁萊比錫啦，咁就又喺俄國啦，即係受聘嘅時候嚇。咁、沙皇時期啦，咁就跟住就因為俄國大革命的緣故咧，咁就去了美國啦。咁就即係喺呢個茱莉亞音樂學院嘅前身啦嚇，嘅前身都任教啦。咁又喺費城嘅 Curtis 度任教過啦。咁就即係所以即係咁啊喺倫敦啊各個地方歐洲啊呢啲地方佢哋都有即係。跑嚟跑去咁樣， 所以逃離嚇冇咁悶啊！ 桃李滿門，兼且即係透過佢，即係佢將佢接觸過嘅世界啊，唔同嘅地方嘅風格啊，或者唔同嘅樂迷、樂評人嚇、啊，即係對音樂嗰個要求啊咁樣嚇、啊 嗯， 即係佢都可以將呢啲經驗咧，可以帶俾啲細蚊仔咯，嚇、 嗯 啊，即係細蚊仔 Hive 細蚊仔。 嗯 ，Milstein 嗰啲咯，又好細個啊嘛，八歲啊幾歲咁啫嘛。 嗯 ，Hyphus 嗰陣時跟佢嗰啲， 嗯 啊，咁就嗱，我哋講呢個咧，好少人提呢個咧，就叫 Tosha Siddal 啊 ，Siddal 嚇，咁佢嘅能力咧，有人講咧，甚至真係同 Hyphus 平起平坐，甚至好啲添，有人話。 嗯， 但係點解 好唔好啲就唔知啦嚇，咁、啊、但係就是。因為錄音不夠多嘛、 oh. 啊、就但是呢、是技術和、啊、音色和、啊、音樂的表現方法呢都是很動人的、 mm. 啊、就就是比較可惜就、留下的錄音就不是那麼多樣、啊、那我們聽一下這一段呢也是很少有的錄音、啊啊、就 Milstein 寫的首呢就叫做 Paganiana、啊即係將帕格尼尼安娜好似係啊，將帕格尼尼嗰啲嘢咧輯成一首嚇、啊，即係佢中意嗰啲帕格尼尼嘅作品就輯成一首小曲咁樣咯嚇，咁、 嗯 啊、即係全部都近嘢咁樣整埋一首。不過 Milstein 冇嘢嘅嚇，幾近都唔怕嚇、啊。小提琴界嘅 Michael Jackson 嚇、啊，乜嘢都攔唔到佢嚇，咁、 嗯、 嗰、啊、種乾淨法誒。咁、呢首咧就叫做。哇！即係我未聽過呢首嘢啫。啊，sorry， 我講我廢噏嘅啫。我梗係聽過先播啦嚇嚇，即係好少聽過啦嚇。咁、即係係聽過佢拉啫我嚇，就叫做 Bamsiana 啊， 即係 Louisiana 個 friend Bamsiana 報。布拉姆斯安納 ，OK， 班斯安納， 嗯， 啊，咁就嚇，咁就呢個叫做個作品就係 Mr. Barkalikov 作嘅，嗱就係將布拉姆斯咧一啲作品咧，尤其是好有 Gypsy 風格嗰啲嘅，就好似匈牙利舞曲嗰啲嚇咁。將佢插埋咗落首歌仔，咁、我哋又聽下呢個 Tosha Siddal 係咪啲人講到咁犀利先？ 嗯Thank you. 哇，呢啲人真係天才啊！係咪正啊？ 黐線咁勁 啊 ！Sido 咧揀即係我記翻啊嚇，咁就有啲故都有啲故事，佢又唔係早死喎。 哦， 系啊，就唔系好似黑食咁哦，吓咁就，但系好少录音喎，点解咧？咁样吓， 吓咁就， 佢呢条友咧，唔知佢自己性格地咩咧？佢走去喺荷里活嗰度捞乐团啊嗰啲嘅，即系 recording session man 啊咁样啦，吓即系所以咧啊有啲啊唔系嗰个 Kaufman 啊讲错嘢，我仲讲谂起呢个。Gone with the Wind 裏邊個小提琴 solo， 有時順便一提咧 ，Louis Kaufman 嚇呢，即係 Gone with the Wind 裏邊你聽到嗰啲小提琴，哇，好聽喎、啊，咁樣點解嚇？勁人嚟噶嗰啲，好勁添啊！啊，咁就Sido 亦都係啊，咁你可能聽睇嗰啲咩 Hollywood Bowl 樂團啊，即係譬如聽 Michael Webern， 我哋之前聽過嗰個短命種咧，嗰、那個神童咧。有個樂隊伴奏 Hollywood Bowl Orchestra 咁啊，嚇咁 Sido 就可能喺其中裏邊喺度拉啦。咁啊，據聞咧就 rehearsal 咧，即係休息時間咧，啲團員咧走去圍住 Sido 叫 Sido 拉琴俾佢哋聽。哇！呢度點噶？呢度點拉啊？咁啊嚇，即係連啲團員咧都好 enjoy， 即係。去拉琴，即係都即係覺得佢係即係呢啲唔應該存在嘅，即係唔應該係喺度喺個樂團度撈啊！係啊 ，hi-fis 咁嘅技術同聲，即係唔係 hi-fis 咁嘅聲 ，hi-fis 咁嘅級數嘅聲。嚇、你聽到頭先嗰啲聲嗰個 intensity 啊，雖然好舊嘅錄音，但係即係好似24 bit 咁樣走出嚟嘅，小提琴。 係啊，覺得哇！即刻。哇！好入咪喎， 係啊，即係呢個同本個功力有啲關係嘅。 嗯， 係啊。咁就我以前做過錄音啦，咁就幫過阿黎明啊，同埋阿 Lam 啊嗰啲錄音啊，林子祥啊嗰啲，咁啊好明呢個道理啦。啊，即係阿 Lam 吧，同樣一個器材咧，阿 Lam 一唱咧，林子祥一唱咧，直情好似變咗24 bit 咁樣噶嘛。係啊。 入曬 係啊！一錄黎明咧，咁就即刻就係點解好似唔夠解像度咁樣， 變咗白面， 係 好笑。 係啊，但黎明我就好中意佢嘅，其實 係啊， 點解啊？ 佢唔唱歌真係一流嘅。 哦，個人好人屎嗰啲啊， 係好笑嘅講嘢。 點啊？ 即係係啊！平時都好多金句㗎，其實 平時都好好笑㗎啦，係啊，即係同呢個你大家喺即係公開或者喺電視啊公開見到佢嗰啲好唔同嘅黎明啊，即係好 casual 啊爛仔咁樣啊，即係出即係上台就阿瑪尼西裝啊嘛，成套啊嘛嗰陣時， 成日都著。 啊、你以為佢扮曬嘢嗰啲嚟噶嘛、啊？平時又唔扮嘢嘅。咁、就好搞笑嘅，講埋啲嘢。咁、後來就真係證實咗，即係奠定咗金句王嘅地位添啦。即係佢係實至名歸，我覺得。唔知點解佢係好少一幅，即係佢係有天分，我覺得。即係佢就算覆 call 咧，都覺得係好笑嘅。 咩叫覆 call？ 即系嗰啲以前咧，又即系冇，即系要有啲 call 机咧，要覆台噶嘛。吓，有人留咗个 call 咧，揾佢啊嘛。咁啊话要覆 call 咁啊。吓，咁佢咁佢话我系黎明，真系学唔到，要佢把声先好笑。黎明啊，系啊，好文噶嘛把声。黎明，跟住话机主话要留全名、啊。黎明，黎明，跟住聽完個 call， 跟住哦，佢唔信我黎明喎，黎明走去覆 call 啊，即係講出嚟唔係好笑，聽埋佢講唔知點解覺得好笑啊，加埋嗰啲好重鼻音，黎明，冇人信，即係個 call 台嗰個唔信佢係黎明，以為玩電話，就係咁啊。 Tosha Siddle 嚇，咁就仲有Brahms Sonata Number Three 啊 ，Great Sonata Number Three 嘅錄音，即係大家即係可以搜索下呢條友嚇。 嗯。 啊，咁我哋時間一轉啊，我哋又走咗去呢個另一個小提琴家。 係。 係啊，咁就喺 Curtis 年代啦，應該係。 嗯。 啊，即係去到二幾年啦嚇，即係後期少少噶啦已經。 嗯。 啊，即係你聽到話1920幾嘅咁早嘅咁樣嚇。嗯。 對於 Hour 嚟講都。 其實就係後期啦，晚年啦。啊、 嗯。 咁就喺 Curtis 任教啦，咁就就有一個高徒嚇，呢、這個都好高下嚇，咁亦都係都算係 Hyphus 嘅前輩啦，老啲嘅啦嚇，咁、 嗯、 就係 Sibelius 啊， 嗯， 我哋聽下佢拉 Brahms 啊。 太好聽了，真 係佢聲到令人入睡， 唉，但 係入睡， 即係一聽個小提琴入嚟嘅時候，哇，點可以好似唱歌咁嘅聲嘅咧？渺渺咩咩咩渺渺到來啊？係咪啊？係咪讀渺渺啊？嚇， 唔肯定喎。 Whatever， 我哋呢啲西人嚇，咁啊，即係誒。有開流播的時候咧，個樂隊咧都幾悶啊， 少少咧。 啊，咁啊 ，Bernstein 個師傅啊 ，Kusowitzki 指揮 Boston Symphony 嚇， 嗯， 係、啊、好似就嚟熄機咁樣啦，好似架車就嚟攤唔著咁啊。啊，但係個小提琴一出，哇，係掂喎，嚇、啊，早知我飛咗個鍛鍊組去啦，嚇、嗯，同埋 Bams 嗰啲咧，即係又係。又長又沉噶嘛啲協奏曲，嚇咁啊，雖然好好聽啊，嚇咁就要有啲耐性先得嚇，啲嚇啲德國人比較嚇、啊、深沉啊， 嚇 即係唔係 Mendelssohn 嗰啲嚇華麗就麗嚇咁就，但係係咪精彩先 ？Sibelius。 嗯 咁呢種聲，我諗而家都係唔多見啦，又係 嚇，好、嗯、少見啦、 啊，唔見咗啦，係 啊， 係啊，咁就誒、但唔知道現代錄音出咗嚟會點咧咁樣嗱，咁、嗯、咧有個僆仔咧，當時係後生啲嘅嚇，咁咧佢咧就係 Hour 嘅，又係後期嘅學生，咁、 嗯、 到 Hour 即係跟到 Hour 死咗之後咧，佢就。同時跟啱啱我聽到拉琴嘅 Sibelius 啦， 嗯， 嚇咁好，佢好似去到咩啊？二千年啊，先至瓜柴咁樣嘅，嚇， 嗯， 咁就我講嘅咧就係嚇呢個 American legend 啊 ，Oscar Szymski 啊，啊香港人啊可能即係唔拉琴啦，可能唔識啦，嚇、嗯，即係知道邊個 Perman Sukerman 啊，唔知邊個 Szymski 啦咁啊。咁啊，我去美國嘅時候咧，我講我搭檔咧嚇，即係講話我老師咁啊，跟住我老師咧就係、是、跟過呢個 Oscar Szymski 嘅咁樣，跟住啲美國人咧，哇咁樣喎。 哇！ 即係直情好似對我另眼相看咁啊，係啊！即係簡單嚟講，我就係 Hyphus 嗰啲同門師兄弟啊， 哇！ 係啊， 勁 嗱，即係我老師就跟 Szymski 嘅，咁 Szymski 就跟 Hour 喎， 嗯， 嚇咁 Hour 咧，即係啲學生就包括 Milstein 啊、Elman 啊、Hyphus 啊呢啲，係啦，咁啊勁啊， 勁 嚇！即係所以咧，即係有時咧，即係。一種學問咧，即係有條路可以跟得到嘅， 嗯， 啊，即係唔會無緣無故咁樣就，即係我咪講咯，我即係我講呢啲人，即係唔係無緣無故就拉得咁好聽。你聽嗱，我哋聽咗幾個學生啊，個個都似模似樣，獨當一面嘅喎， 嗯、 啊，即係個個風格都唔同嘅喎，嚇、 哦、 咁、啊、就，但係又有大師嘅即係水準啊咁樣， 係 嚇咁我哋。不如聽一下 Oscar Szymski 老咗嘅時候嘅錄音，嚇、 嗯、 咁、啊、就係、是哦、應該係入咗呢個數碼時代噶啦，嚇、啊、 哇， 嚇咁啊一個古人嚇，即、啊、係、就是、將睇下佢能唔能夠將啲古人嗰啲聲音啊嚇嘅風格咧，就可以帶咗去現代嚇，睇下點。即係嗱，我哋因為成日我講。頭先我哋聽啲舊錄音嘅時候，即係喺度諗緊，到底呢啲聲存唔存在嘅咧？喺現實之中， 嗯、 因為我哋今時今日聽唔到呢啲聲，嗰種好似唱歌咁嘅、嗯、小提琴聲嚇，係咪嗰陣時啲錄音搞到佢美化咗啲聲音啊？咁樣啦，咁當然我知唔係啦嚇，我現場都聽過，嗰條友一隻琴一拿上手就變咗黑膠碟嘅，俾佢拉到嚇。即係其他人一拉同一隻琴咧，就變咗 CD 嘅。佢一拉咧，又變翻黑膠碟啊。 嗯， 嚇 analog 咁嘅聲嘅，嚇好好甜啊，好好有種 complexity 啊，有種豐富、複雜嘅唱歌嘅聲音咁樣嚇。咁、我諗呢一種演奏呢個 performance art 就係已經一點一滴咁樣慢慢流逝。 嚇、 我哋而家唔追求呢啲嘢啊嘛嚇，要工整啊，要化。 要技術上面又要過關，所謂 professional 嘛。咁但係嗰陣時你睇，譬如 Elman 咧，你話講工整，佢真係好唔工整喎。啊，時快下時慢下。頭先你聽嗰個 meditation 咧，就聽到個鋼琴就跟得好辛苦。即係佢有時候拖一拖咁樣嚇，嚇咁啊鋼琴就要喺度 follow 住佢，都幾難教，就咁。我哋首先揀咗呢個Oscar Szymski 嚇，咁就用佢一隻羅德嘅嗰隻琴啊，佢隻琴啊叫羅德啊嚇，即係寫羅德練習曲嗰個羅德啊，嗰只 Stradivari 嚟嘅，嚇咁就。當然了，他因為有這隻琴，他後來就錄了24首這個羅德練習曲了，整個練習曲這樣錄了很少可嘛，就因為他的琴就是羅德的琴，我這裡呢就選了這個二沙兒的作品，二沙兒 Sonata No. 3敘事曲，大家又聽一下到底Szymski 又會拉成點先。 哇，这个作品呢，即是每一次听都有不同的感受， 嗯 啊，简直是即是后生的时候又是不懂得听的这些作品， 嗯， 不知道，不知道做什么 Q，啊，那就听 Oscar Szymski 刚才我幻想到沙儿写这首东西，嗯，至少开头演奏那时应该是赤条条这样写，啊， 赤条条这样 写，啊，没穿衫还有裤子，啊，因为 Milstein 有个故事，就是年轻的时候走去拜访伊莎尔嘛，去敲门嘛，伊莎尔一出来呢，啊，乜揈揈咁样走出嚟开门，吓到 Milstein 咬一咬底。 哇！ 系咁啊，即系唔知系咪受呢个印象入咗脑咧吓？我成日觉得伊莎尔咧平时咧大又大份咧，成日红咁样吓，成日中意裸体嘅屋企。 裸体崇尚自然之，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到底呢，這个即系Sonata Number Three 系到底讲乜嘅咧？即系参透唔到， 成日觉得好似啲鬼味咁样。 吓，啊，但系佢有一种即系好似印象派嘅一啲咁嘅感觉，一种好复杂嘅情感啊咁样咧。 嗯， 印象派 吓，咁，啊，就开头好似裸体咁咪咪摸摸咁样吓，吓，啊，咁，啊，样即系啲色彩不断咁样喺度变化紧啊， 吓， 啊，有即系好吸引人嘅一种声音。 系 吓，啊，Szymski 诶，听佢佢又系比较激动啲嘅喎，Szymski 觉唔觉啊？ 嗯， 吓，啊，老马有火喎，嗱，你呢样呢样碟咧个头都白白地噶啦嘛， 系 啊， 啊， 即系头都白埋噶啦嘛，条尾都仲好，都仲黑黑地咁就。 嗯， 啊，咁啊，即系都一把年纪，但系即系都嘅技术啦，啊，同埋啲火气都仲喺度噶喎。 嗯， 啊，咁就可能有啲人话，美国佬啊，粗啲啊，系冇错啊，美国出世佢就吓，咁，但系咧就唔好以为美国出世就哦美国佬咁样吓，吓，啊，咁就佢就父母就又系即系俄国嘅犹太人嚟嘅。 嗯， 啊，即系听到呢啲已经信心保证啦。俄国犹太人系嘛，几多小提琴家走出嚟， 嗯， 啊，咁就就系咁啦。净系犹太人已经有保证啦，犹太佬拉小提琴系咪啊？即系冇得唔够佢哋斗啊！真系，吓， 嗯， 做咩 Stanhard 啊嗰啲 Guanabe String Quartet 个 Alois Stanhard 啊，啲全部都犹太佬嚟嘅成班。 嗯， 吓呢啲 Musky 啊咁样吓，啲 Manohin 啊嗰啲吓，全部都犹太佬吓，冇得倾，国民嘅乐器吓，咁，就即系好似我哋即系中国人打乒乓波咁啊，你唔够佢打， 嗯， 吓啊啲音乐学院咧，美国啲音乐学院个个都有张乒乓波台嘅， 哦， 系啊。 點 解？ 係咯，咁即係等打乒乓波，咁啊，即係可以促進一下友誼啊嘛，嚇，啊，得翻猜翻兩板咁啦，咁，啊，又可以即係加強呢個反應啊！你知道乒乓波個速度好快噶嘛， 係啊， 嚇，即係有時都唔係揾隻眼嚟睇個波啊嘛，即係捉咗個球路，快拍就飛出去噶啦嘛，要，即係人哋殺波你點擋啊？個速度咁快，即係快過我哋嗰個反應噶嘛，啊，有時都係一種本能咁樣攞塊板迎出去噶嘛，咁啊，即係，但係即係音樂學院有個即係講法咧，一個傳統講法，你唔好同嗰啲中國嚟嗰啲學生打乒乓波啊，輸到啊嘛，嚇 ，Hyphus 咪又中意打乒乓波啊，係啊，咪輸咗支琴俾阿冼祖明咯， 哦， 咪輸嘅意思咧就係猜台猜輸咗咧，就我瓜柴咧八年歸老嘅時候咧，我就賣呢只 strap 俾你， 哦， 係啊，好 咁樣輸法， 係啊，已經好益你噶啦，咁， 嗯， 啊，實際上就幾益嘅，係咪啊你？即係你 strap， 你有錢， 有錢未買到噶嘛？ 有錢你買得到喎，啊，但係呢一隻係 ex-hyphus 喎，咁，又唔同講法，係，啦，即係你揸住只 ex-hyphus 咧，即係靚貨啦，咁就即係為之，係咪啊？ 即係賣佢個朵咁都賣得下，就係咁啦。咁、 嗯、 又係中意打乒乓波， 嗯、 但係唔夠中國人打啦，當然。 嗯， 啊、雖然佢以為 嚇、啊，以為自己好快啦，已經。 我拉琴都咁勁啊！我啲手啊幾快先得㗎，快即係嚇，即係、啊、小提琴界李小龍啊，真係。 嗯、 啊，人類極限啊，即係嚇咁，但係打即係打乒乓波，始終唔係佢個飯 啊。 你有冇睇過佢嗰啲 Hives 嗰啲片咩？ 冇 嚇，成日有啲咁嘅青春少女喺屋企流連啊，打下波啊咁噶。 哦， 係好正啊嚇！嗰、嗯、啲、啊、青春少女而家阿婆啦，就係咁啦。咁啊～啱啱聽到咧，就係呢個 Oscar Szymski 啊，咁啊 ，Oscar Szymski 咧，即係唔算係，即係喺眾多 hour 嘅學生就唔算係最大名啦， 係 啊，咁就即係比起 Hives 嗰啲咧計啊嚇，嚇冇人夠 Hives 啊 ，Milstein 嗰啲啊 ，Milstein 都唔夠大名啊，拍埋 Hives 都 嚇。 即係，但係喺我哋心目中，佢即係嚇，即係世紀大師咁解啊！嚇，即係講名氣就冇人夠 Hives 勁啊！即係冚過曬所有人啊，簡直係嚇咁啊！冇辦法咧，即係可能個性格啦，定係點樣啦嚇嚇咁，但係唔代表其他嗰啲係渣啲喎 嚇 咁就Szymski 咧，即係佢後生啲嘅時候咧，就加入過啲樂隊嘅。嚇、 嗯、 咁、啊、就係、是、係佢就喺托斯卡尼尼指揮底下咧，嗰度 NBC Orchestra， 佢、 哦、 就係其中一員啦。 嗯， 啊咁就你諗下以前樂隊幾勁， 係、嗯、 嘛？拉成咁樣啊，喺度樂隊裏邊揾食， 係、嗯、嘛？ 今時今日你拉得好少少都話自己獨奏家啦，係咪？ 係啊， 係啊。 Violinis 啊，就好似我工廠大廈，我都見到唔少獨奏家啦。 哦， 嚇、啊。唔係嗰啲，即係喺個 Instagram 上邊咧，自稱 violinist 嗰啲咧。 哦， 係啊， 嗯， 即係拉琴就跟住就，你香港好多人係有啲後生仔係咁噶嘛。 嗯， 嚇、啊，你明明係學緊小提琴，又話自己係小提琴家咁樣。 哦， 啊、 嗯， 嚇、啊、咧，即係一場即係冇乜點樣做演奏啊，就冇 solo 嘅演奏就。 嗯 自稱 violinist，、 嗯、 小提琴家咁、 嗯哦 啊，即係自嗨啊， 嗯、 啊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好醜樣嘅、啊，即係俾人問到啊，咁你一年你演奏幾多場啊？咁、 嗯 我未試過上台演奏，嗯、或者我都係拉下啲樂隊啊咁、 哦， 啊，哦，咁你梗係成日同 Hong Kong Feel 合作啊嗰啲小交嘅，唔、嗯、係我哋嗰啲業餘樂隊啊。啊、平時排練在新蒲崗那些book個場那些、 哦 啊啊、但有個現象現在有些人即幻想得很緊要喜歡唱歌就說自己歌手啊樣、 嗯 啊、就即我想小提琴家、啊、violinist 即是有些特別的要求的、啊、 我想任何一樣都是啦、 啊、 不是說自己自稱就是的嘛 即係你中意煎下雞翼，咁你唔可以叫自己做廚師啊嘛， 係啊， 嚇個師喎， 係啊， 嚇咁啊成家喎，你中意打交啊，唔可以叫自己武術家㗎，係係李小龍嗰啲就可以係武術家，有理論啊，有成啊咁樣嚇，嚇咁就係咁咯，嚇我但係你諗下當時揾食就真係。艱難啊！ 嗯， 艱難到咁啊！ 係啊 ，Szymski 呢啲咁嘅科式嚇，就係 low 樂團啦。 嗯， 嚇，咁啊，你話點搞？不過你聽到一段 Szymski 嘅錄音啊，呢段係靚啲，後生翻少少啦，呢個有。 哦。 嚇，喺康特拉辛指揮啊，你知唔知個康特拉辛啊？嚇、啊 嗯， 即係唔中意聽落去，即係唔知點解成日當咗係新康納利嗰啲咁啊！嚇，雖然冇乜關係， 完全冇關係。 嚇 ，Conjunction 啊，即係俄國一個大指揮，即係有啲肖斯塔科維契弟嗰啲交響曲咧，嚇、啊，佢、嗯、即係俾康特拉辛首演。 嗯。 嚇、啊，即係當 Mariinsky 唔得閒嗰陣時候、嗯，因為 馬溫斯基咧本身就係最大名噶嘛，列寧格勒愛國，即係當時嘅都係列寧格勒愛國，係啊，所以嚇原本叫聖彼得堡，後來叫做列寧改，即係蘇聯時期變咗做改翻做列寧格勒，而家又改翻做聖彼得堡啦嚇。咁啊，但係你馬溫斯基好狗噶嘛，你知有時肖斯塔哥維契嗰啲作品咧又政治敏感咧。嚇咁啊 ，Marinsky 有時會推噶嘛， 嚇、 oh, 哎呢首嘢呢首嘢唔好喎、啊，有啲敏感喎、啊，咁樣嚇，咁就康特拉辛就有時會就首演咗部分嘅交響樂咁樣嚇，咁啊呢首就係哈察圖良啊，嚇即係我哋上次聽過嗰、那個軍刀舞曲嗰個咧， 哦 ，Kacheterian 啊，嗰、那個亞美尼亞嗰個作曲家，咁、呢首叫 Masquerade Suite， 咁就裏邊咧有一個好多嘅小提琴部分嘅，咁、那個小提琴咧就係 Oscar Szymski 拉嘅，嚇、我哋聽下呢一段咧就叫做夜曲啊。 正不正？ 正啊 ！Oscar Szymski，嗯，就不淨止是嚇零零白爛嘅，技術使得扎實嚇， 嗯， 咁就聲音亦都好優美， 係， 不過就即係Hour啲同門師兄弟啊，太勁啊， 嗯， 嚇點搞先得㗎？ 冇辦法，好難出頭啊！嗰個年代真係， 係啦。啊，咁就死啦！我連佢嗰兩大高徒都冇時間播添。 係嘛？邊兩大啊？即係 Muse 同 即係我哋最識嗰兩大啊！ 唔一定要播嘅呢啲，即係可以平時我哋都會成日播。 係啊， 係今日可以播下呢啲。 係啦，咁啊，即係介紹咗嗰啲二打六先。 二打六啊？ 嚇！即 係你啱啱嗰啲係二打六嚟嘅啫。 嚇！咁好恐怖啫。 冇辦法啦，你拍埋。拍埋 Hyphus 同 Milstein 度，個個都二打六啊！ 哦， 個個都二打六大師啊！ 哦， 大師級 啊！滄海遺珠啊！呢度一集 係啦，咁啊整播一個少少啦，點都要賴下噶啦。 好啊！ 咁就唔好播 Hyphus 啊！ 一播完之後，大家都 係我哋有一集試過 Hyphus 同 Milstein 啊嘛。 嗯， 系啊，算啦，唔夠時間唔播佢啦。 好啦， 咁就即係我本來想播咧 Hyphus 嗰個柴機啊。 嗯。 嚇，咁即係呢個又要多得 hour 嚇，咁就柴機協奏柴可夫斯基協奏曲啦，同埋憂愁小夜曲咧，都係獻俾 hour 嘅。 係啊， 係啦，冇錯。咁就係，但係 hour 就冇首演首夜嚇，咁就。即係阿茲阿佐又話首夜唔拉得啊咁樣嚇嚇咁就雖然佢晚年佢都有熱拉過啦嚇，即係佢啊嘛，即係後來有拉過啦應該話。咁但係佢嘅貢獻就係咧，佢嚴守夜咧嚇，即係好多地方嚇嚇唔科學啊，不即係不合理沉啊咁啊。咁佢就幫佢編過有個 hour edition 嘅。 嗯， 咁就將佢即係 cut 咗好多嘅，其實，咁就聽落去就雖然我都仲係覺得有啲沉嚇，但係咧就已經簡直係一個好偉大啦，真係，嚇，即係好鬼沉氣啊嗰啲咧嚇，咁啊即係佢已經 cut 咗唔少啦，咁而幾乎所有 hour 嘅學生咧，當演出呢個柴可夫斯基協奏曲嘅時候咧，都係玩呢個 hour 嘅 edition 嘅。 嗯 ，OK， 包括 Hyphus。 嗯， 嚇咁而例外咧，就係 Milstein 就唔玩 hour 嘅。 哇！ 嘅 edition 咁反骨，唔係咁 反叛啊！ 係反叛， 唔係反骨啊！ 係講錯咗。 唔係因為 Milstein 咧，其實佢唔。我想他 是對 Ava 是有些怨恨的， 又是那個故事你又要說 是啊，即是偏心嘛，是啊，那即是譬如 Ava 就算譬如 Elman 那樣在倫敦首演啊，這樣 Ava 都專門飛過去一直 coach 他的，就好像那些教練那樣，即係好似嗰啲拳手啊咁樣個教練咧，夾埋一齊啊嗱，呢一場咧就點樣打啊咁樣啦，嗱一陣嗰手嘢咧，首先你又點拉啊咁，即係嗰啲，唔好怯你又輸一世咁嗰啲咧，即係可能對住 Elman 啊嗰啲，或者對住 Hyphus 啊，對住 Hyphus 唔好怯，佢輸一世啊咁，跟住八歲嘅 Hyphus 又未驚過挑，即係可能咁啦嚇。咁但 Milstein 佢係有啲忽視嘅可能 嚇，點解咧？ 即係我諗性格又有啲關係啦，可能 Milstein 平時即係好靜局啊咁樣啦 嚇， 份人就即係又有種音樂上嘅潔癖啊咁，可能同 Ava 有啲唔同咁樣啦。 嗯， 係咁最主要我諗都係因為妒忌 Hyphus 嚇，即係因為好偏心噶嘛 ，Ava。 嗯 啊、有時要 Milstein 個僆仔喺即係等唔知幾多個鐘咁樣上堂咧， 雪地都等。 係啊，天寒地凍咁要去等啊嘛嚇，咁 Hyphus 原來 Hyphus 教緊喺裏邊上緊堂咁樣嚇咁、可能係咁啦，厚此薄彼啦嚇，咁、就係咁啦啊，咁啊即係。 但無可否認都是完全不同風格，但是而又很出色的。咁你追慢慢追翻去上去，最原本咧，哦，原來都係即係喺呢個老師度出嚟。咁你諗下呢個老師係咪犀利咧？嚇、即係唔佢唔會話倒模咁樣一個機工廠咁樣嚇、個個都要咁樣拉咁樣嚇，咁、而佢個個都啟發到佢哋，即係各盡所能嚇，帶到俾佢一個唔同，帶到一個音樂嘅。引領到一個音樂的世界，而由他們可以在一個音樂的世界自我樣飛翔，在那裡飛馳，是不簡單的。就最後呢，我就不播 Hyphus， 但這個真的要播了，用這首來結尾，炒豆炒到飛起的舊錄音。就阿華本人拉的，咁就柴可夫斯基的 melody， 咁我哋聽過佢啲學生 Muster 拉過啦 ，Ilman 拉過啦 ，Hyphus 拉過啦 ，etc. 咁就雖然好似唔夠佢啲學生拉得好，冇人夠佢哋拉得好噶啦，咁勁，咁但係我哋都可以聽到特別留意聽 Ava 有個原得意咧，你可以找到底有冇一啲嘢係嚟自個老師係傳咗俾啲學生嘅。即係例如我就聽，咦，原來呢度咁樣處理，即係 Hyphus 啊。原來呢度咁樣處理，可能係最初個靈感，原來可能喺老師嗰度嚟嘅喎。即係咁樣慢慢咁樣，好似體液交換咁樣咧，嚇！即係一種講錯咗，唔係體液交換， 係 一種傳承啊，應該話係傳承嚇。咁就即係我哋可以喺呢一個短短幾分鐘嗰度咧，即係睇下大家揾唔揾到呢啲傳承。好了，我們今天時間就差不多了，那我們說完拜拜，接著就播完這段東西，好嗎？ 好啊， 好啦，拜拜， 拜拜。